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平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京俊威啊，同时也是一位话剧演员。 平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马丹阳。 咔，张导说，请君威老师重新来一下，并带动一下气氛。 皮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小剧场的主持人京俊威。 我感觉你要主持春晚。 来，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 听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马丹阳。 哎，那么说话太累了，我还是正经说话吧。 那个丹阳是第一次接触有声录制是吧？ 对。 嗯，谈一下感受呗。 很神奇。 哎，好俗的一个问题，这个答案。 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答案。 嗯。 就是平常拍戏的时候吧，你也会给自己配音，然后到那个时候呢，是你自己的角色，然后你对着画面来，但是这个不一样。 嗯， 就是我这一次听到了很多专业的配音演员，真的是。 那你感觉自己在录制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什么突破吗？ 嗯，我觉得有。 嗯，但是据我所知，你适应话筒还挺快的。 啊，是吗？这个呀，是我师兄教的好。 哎，不，导演张涛是最大的功臣，那下了多少血本去培养你啊？ 是非常的 啊。那是不是得感谢他涛哥？ 对，谢谢我们的导演张涛老师。 嗯，就完了。 我这个说那么多就显假了，你知道吗？ 言不在多在精。 对。 哎，太多了就闲了，完了包袱又掉地下了。 嗯，这是包袱吗？ 啊，没事儿，可以忽略它，可以忽略它。那就说之前你也是在棚里给自己配过音的， 对， 但是没有给别人配过音， 对。 尤其这一次是没有画面，但是看着字儿来配， 对对对。 啊，那对于在实稿上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觉得实稿还可以。就是 字儿都认识是吧？ 对，字儿都认识，就是当然会出现了，比如说，字音的正音可能偶尔会出现问题，但是都有我们的涛哥给我解决了。 那涛哥那是专业的，但是你字能都认识，这个我确实很惊讶，一看就上过学， 是吧？你看九年义务教育呢？ 哦，感谢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救了你，哎。 我师兄不给我往好的坑里带， 那往哪个好点的坑里带呢？我想想啊，这回录的角色里面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最喜欢哪一个？ 嗯， 我发现这一回我录的角色啊，大部分都是哭，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悲惨的过去， 嗯， 或者悲惨的现在， 嗯， 或者一个悲惨的。啊，没有悲惨的未来，还行，有被解救出来的。 嗯， 好像我对徐莹莹的印象比较深。 哦，那 对，因为徐莹莹中间有一段非常非常大段的一个自述。 对，然后那录那场戏的时候，你是有怎么去给自己做的心理建设，或者是有走入到角色里面去？ 这跟演戏有点像吧，就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 嗯， 我录那个的时候是真掉眼泪了，就是因为情绪一直顶起来了。 哦， 对。 但是就现在你那个认字量，你要把自己全带到角色里面去，不怕读错词吗？ 我毕竟读了九年义务教育，好吗？ 啊， 怎么回事？ 那确实很棒啊，那确实很棒。那然后通过这次录制之后，以后再来录一些这种有声剧啊、广播剧啊，或者是参与一些其他的影视配音的时候，会不会就更有些底气了？ 哦，会。而且我其实很期待，我觉得录这个很好，很有趣。然后 对，那确实很期待，这个我能作证。三天两头给我发微信，哥，咱啥时候再去录啊？涛哥跟你说了没？ 而且我觉得就很长功。 那为什么不直接给涛哥发微信问呢？ 啊？ 为什么不直接问涛哥而问我呢？ 因为你离得近 啊。这 网线都不一样长啊。 我大部分时候是直面你跟你说的，我什么时候给你发微信了？你值得我一发微信吗？ 对不起，对不起，你手机里那点电啊。 是的，你对不起我那点网费。 嗯，那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棚外的两位朋友。 棚外的一位朋友出去， 就剩一位朋友 了，还有就剩一位了。来，我反向来吧。 啊， 那个，作为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作为一个播音主持系毕业的学长， 对不起，我老师了。 你对这一次配音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想？因为你配了很多，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没啥不一样的，就是，坏人呐、怪人呐，基本都给我了。长得帅的呀。都给顺子了，这一点表示很嫉妒啊。 这点表示声音跟人是要匹配上的。 那不是，这个我得 皮囊需要匹配上。 辩解一下，我们配音演员是很多变的啊，就是大家去多关注我们的作品。作品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是剥离开的、啊、现实当中我们还是好公民。 你和涛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合作了，这一次合作有没有什么新鲜感？ 新鲜感呢是基本没有了，就感觉老夫老妻似的，左手牵右手啊。反正新鲜感没了，但多的是默契。有时候涛哥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嗯，这儿不对，他不满意，我再来一下吧，有这个自觉了。但是我非常感谢涛哥，我第一次跟涛哥合作是录《太平长安》，也是。确实涛哥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去展示自己的东西，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让我在角色塑造上面确实成长了很多，以至于在这一次录皮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角色我就会轻松一些了。哎，这句话录进去，涛哥刚才说什么？我没听见 啊。对， 丹阳转述一下，观众朋友们没，听众朋友们没有听到。 对，涛哥说你本身就很好。 哦，是这么说的吗？哎呀， 而且越来越好。 哎呀，哎呀，涛哥谢谢。 我感受到了暴击。 丹阳第一次表现也非常好，第一次能这个表现我非常满意。这是涛哥的话啊。 谢谢涛哥。 嗯。 哎呀。我第一次录的时候紧张疯了，然后涛哥一直在给我调，不厌其烦的给我调。 那出来以后手冰凉啊。据小道消息说，这个丹阳可能会给我们这部皮囊唱一首主题曲。哎， 对， 人物主题曲啊、 哦，是的， 原创的人物主题曲哦，韩剧范， 非常的唯美、清新，然后希望听众们能期待一下。 音准可以吗？不行，我就算了吧。 女生怎么的，就呛行呛到这程度了吗？ 女生我也不是不行， 那是太监。 完了又回到太平长安了，这事儿怎么着？ 你出不来了。 前段时间我们所有主创去拍 vlog 拍视频宣传，但是丹阳好像没有到场是吧？ 对， 当时是有其他的工作对吧？ 对，我当时在拍一个文艺片。 哦，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具体内容就没有办法透露，因为这个要送到国外去参奖的一部文艺片、对，我在里面演的是女一号，是一部送到国外去参奖的文艺片，然后叫做《冰雪》然后这个片子如果能拿到奖的话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的，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女一号。 就是怎么分享？是奖金跟我分享吧？是吗？ 你要不做做梦，梦里啥都有。 我睡眠质量挺好，老睡着觉不做梦，这事儿也挺烦人的。那在那边拍戏的时候环境啊，工作强度啊怎么样？ 其实环境还挺冷的，因为是在东北拍的，当时。对， 什么季节？ 冬天嘛。 对， 咱们拍录宣传片第一季的时候是冬天录的。 对，但是听众朋友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冬天录的。 对对对， 所以要把这个信息点给到大家嘛。 对对对、然后当时在冬天，然后在东北拍的，超级冷，我当时还觉得挺遗憾的，就是这边错过了这边的这个拍摄的那个 vlog。 那要说起这个，那确实挺遗憾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见过丹阳。丹阳其实长得吧， 好好说话， 就是还挺可人的一个小女孩啊。大家也请期待她在我们之后有其他机会的时候会露脸跟大家见面。但是这次没参与上这个视频拍摄呢，我觉得也不用太遗憾，因为 给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啊，用你的声音去给大家塑造了皮囊里一些人物一些角色，那这其实也是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对， 嗯，那你觉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拍摄一部文艺片辛苦一些，还是在这样的棚里录制这个在掏神的压力之下更辛苦一些？ 我觉得啊，首先啊，涛神，我们涛哥没有高压，就是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对，然后也很有耐心，而且就是指点的时候也真是针针见血。 但是 其实呢，就是对于创作来说，它都是辛苦的。就无论是在拍戏的过程中，还是我们来在录这个有声书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创作角色嘛，我们要吃透它，要把它展现给无论是观众啊，还是听众，这个创作本身都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对对对，但是刚才虽然说是你夸了涛神半天啊，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咱们都知道涛神是一个对艺术追求非常已经细到极点的一个人，哪怕一个气口他都不能放过去。 是的， 那么之前可能大家不知道，就丹阳刚来的时候有那么一两场戏，可能会比较费事，也就那么几句话，可能要录十几二十甚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时候心态怎么样？ 说句实话是有压力的，但是好在就是这个压力无论是在被就是涛哥啊还是你啊，就是外部给我消化掉了，还是我内部有解决掉了，它都是给我形成的是动力。对，更多的还是动力。然后比如说怎么去跟麦说话，就跟你空面前没有人啊，怎么去一个虚拟的对手去说话，这个东西都是学习的。我觉得我学的还比较快吧。 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皮囊组最幸福的一点，就是一群对艺术有追求而且有要求的一些人，和一位对艺术有精致打磨精神的一个导演制作人在一块合作，那真的是一拍即合。而且确实这个整个合作过程是既紧张又辛苦，但是又同时幸福着。 是的是的是的，我听到皮囊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惊艳，太惊艳了。 对，惊艳，同时你也长经验了。 啊，是的。 哎，歇一会儿， 痛钱。 可说呢。 云听，好听在云听。